各位师父，各位护法居士，大家好。承蒙佛陀的光明、佛法的因缘以及老法师的慈悲，从今晚起我们有两个星期的时间来到听老法师讲经，这个是我们大家的福报，亦是我们大家的善根。我们知道，如果是没有相当的福报、相当的善根，是绝对不会来到佛法僧三宝具足的地方。那现在我将老法师简单的介绍给各位知道。老法师呢，16岁出家，20岁依止广东南华寺虚云老和尚受具足大戒，曾经在南华戒律学院、上海圆明讲堂及华南佛学院研究佛学，然之后呢曾经各方参学，亲近的有名的大德，有应慈老法师、元英老法师、谭虚老法师、能海老法师以及海仁老法师。咁从1957年起咧，老法师就应夏威夷中华佛教总会嘅聘请，到夏威夷弘扬佛法，有24年，曾经咧在夏威夷 KAHU 嘉湖嘅电台空中布教7年咁耐。从1981年开始，在香港、九龙、澳门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各道场循环讲经，有40多座。老法师现在是夏威夷中华佛教总会永远的董事，谭华寺主持，香港宝莲寺永远董事，香港僧伽联合会的董事，大澳佛可中学校董，荃湾南天竺的主持，佛教灵验学处的主持，澳门佛教青年中心发起人以及导师。老法师同真入道，深研佛法，辩才无碍。这次来到马来西亚怡宝东莲小筑讲宝门品，这个机会是非常之难得。咁我哋生逢响呢个多灾多难嘅时代，而我哋嘅力量呢又非常之有限。如果我哋遭遇到灾难呢，我哋一定係求观音菩萨嚟到救我哋。咁观音菩萨宝门品呢係专讲观音菩萨救灾救难嘅经，所以我哋有咁嘅机缘嚟听老法师讲解呢个宝门品，一定要珍惜呢个机会。我哋生逢呢个末法时代，想见一位老法师呢係非常嘅唔容易，更何况能够在老法师嘅座下听经，呢个机缘非常之难得。希望各位从今晚起每一晚准时到来听经，最后恭祝各位身心安住，福慧相争。现在这个讲经的仪式开始，老法师请。 妙法莲花经，观世音菩萨普门品。各位法师、各位善信居士，本人呢今次是应东莲小筑的邀请，来同大家结法缘，讲此一部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》，是一件呢是很难得、是很殊胜的佛事。咁啊，《妙法莲花经》咧就系、是、唯一经嘅总题，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啊，就系、是、此一经咧嘅别目。点解咧？因为此经啊，一共咧就系、是、有七卷，就系、是、有二十八品。讲佢呢个字嘅数目咧，大概啊就系、是、有五万个字。咁啊，此个观音菩萨普门品咧，系属于啊二十八品之中咧，系第二十五品。咁啊，即此一品咧，亦可以代表啊全经深奥嘅道理。因为本经二十八品啊，每一品咧都系属于妙法。咁啊，既然每一品所谈都系甚深微妙法啊，所以此一品观音菩萨宝门品里边所谈嘅咧，亦系佛啊所谓一代时教之中所谈嘅甚深微妙法。嗱，咁啊，现在我哋要讲此一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观世音菩萨以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是特别有缘，在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未必呢每一个人都知道有佛教，亦都未必呢每一个人呢是知得有三宝，但是可以说呢每一个人都知道有观音菩萨，亦都知道每一个人呢明白有阿弥陀佛。所以有两句话，就是说处处弥陀佛，就是家家观世音。咁亦即是西方三圣之中呢，第一是阿弥陀佛，第二就是后补西方极乐世界的佛啊，就是观世音菩萨。咁既然人人都知道有观世音菩萨的圣号，假如我哋大家能够一心一意啊，听此一部观世音菩萨普门品，再听过之后，咁啊或者呢系受持此一品啦，或者呢系称念观世音菩萨啦，就或者系持大悲咒啦，或者是念六字洪名，所谓阿弥呢巴弥洪啦，都是属于咧系观音的法门。咁啊，若能如是一心受持以上所述嘅普门品、大悲咒、称观音名，或者念呢个六字大明王咒啊，咁啊现世可以消业障而增福慧啊，咁啊来生呢即系未来系保证往生净土。咁啊，所以我哋如果能够一心听闻，以共听讲此个普门品啊，咁啊从呢个种子方面嚟讲呢，我哋呢个八色田中里边就系、是、种下好多好多，连观音菩萨用受持读诵普门品的善根种子啊，咁我哋念得多，听得多，我哋呢个善根种子就多啦。咁啊，将我哋从前啊嗰啲所谓妄想、唔正常、散乱心嗰种种子咧，就会盖过，就会消除。咁啊，以此呢个受持听闻读诵普门品嘅善根种子咧，系足可以令我哋现生 是消灾延寿，是如意吉祥啊！日后是必定是往生净土。那咁啊，有关观世音菩萨呢，大家都知道佢系有名嘅大慈大悲一位呢，系大菩萨。同时佢另一种嘅好处啊，就系、是、若是我哋能够念观世音菩萨名号，或者诵普门品慈大悲咒，咁啊念得恳切嘅咧，菩萨就以呢个大慈悲心啊，能够寻声救苦，普门示现，所谓婴儿何身得道者啊，观世音菩萨嘅即现何身，就以为说法。尤其是今日世界各地系有战争，有呢个天灾人祸啊，系好需要大慈大悲嘅观世音菩萨啦，去化度，去救佢哋个苦难。咁啊，因此咧，我哋就在整部《妙法莲花经》28品之中啊，就系、是、选此第25品。叫做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啦，来到讲解嘅理由。嗱，咁啊，此一部《妙法莲花经》嘅题目咧，我哋首先啊就系、是、解释呢个妙法，其次咧就系、是、解释呢个莲花。再其次就解释这个经字，将这个妙法莲花经这个总题讲完了，然后呢按这个次序就是解释所谓观世音普菩萨普门品呢这个别目。那我们首先解释这个妙法，那什么是叫做法呢？这个法字呢，它的包含的意义呢就很广大的。在这个十法界之中，所谓依部的国土，以及净部的色身，论四圣的声闻缘觉菩萨佛，以及六凡啊嘅人天阿修罗嘅三善道，以及地狱恶鬼畜生嘅三恶道，包括有情以及无情，色法以及心法，有形相以及无形相啊，通通咧都名为叫做法。嗱，但系妙呢一个字咧，就系说明。诸法如刚才所说是很多很多，但是都是唯心所言，诸法是即心自性，所以法法都是叫做妙法，无一法呢而不是妙法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啊，在世的时候说这一个妙字是说了8年，而我哋天台宗嘅智者大师咧，佢讲《妙法莲花经》啊，讲呢个妙字咧，亦都讲咗90日啊，所以有名嘅就九旬就谈妙，咁啊说明一切法都系叫做妙法啊，呢个妙字咧就系、是、不可思议啦。唔可以用心思，唔可以用个口咧去议论，因为佢即心自性之故。嗱，咁如果我哋将呢个法字嚟到分别解释咧，所谓万法虽多，就系、是、离唔开佛法、众生法以及呢个心法，在呢个佛法、众生法、心法。三种法之中啊， 一一法都是叫做妙法。为什么呢？例如第一就叫做佛法妙。为什么佛法称为妙呢？佛法就是佛所证的无上菩提法。佛所证的无上菩提法就是断尽这个分段变异两种生死，亦都断尽了见思尘沙无明这个三种烦恼，是超出九法界之上，为佛法中之最高者。他了达所谓众生，就是佛心中的众生，乃至山河大地一切一切法都是佛心中之物，所以佛法是最高，佛所证之法是最妙，佛所领悟之法是最高，所以称为呢叫做佛法妙啦。那咁第二呢就叫做众生法呢，亦都是妙啊。点样叫做众生法妙呢？众生法就是不出呢惑、业、苦这个三道。那惑就是烦恼惑，我们每一个众生呢都有烦恼，所谓贪嗔痴慢疑我见共高呢，这些都是众生的烦恼啊。那么既然有烦恼，就一定做这个罪业，所谓身做这个杀盗淫，这个口是做这个妄语，以语恶口两舌，这些都是众生所做的罪业。这种罪业呢是依这个心中的烦恼而起的。那么既然有罪业，我哋一定咧就会招感呢个果报，咁啊呢啲完全啊众生咧系物业嘅时候啊，将我哋自性呢个波野心光转为烦恼，将我哋呢个自性嘅解脱转成业障啊，将我哋呢个清净法身咧转变为这个苦恼的色身。所以众生迷之时，所谓即妙都成为粗了，不明为他的妙就变成为粗，这个是在这个众生迷慧中而说。那若是说能够开悟领悟佛法的时候呢，所谓即种种的烦恼本体就是波野，一切的业障本体就是解脱，一切的痛苦色身本体就是清净法身，所谓即三种的业道便是解脱，如此呢即粗而成妙，咁就变成妙法啦，就叫做众生法呢系妙。嗱，又者呢个众生法，我哋点样名为叫做众生呢？就系用众缘和合而生。嗱，点样众缘和合而生呢？我哋每一个人都系有呢个五阴嘅色身啊。包括有这个眼耳鼻舌身意的六根，而我们所对的就是色声香味触法的六尘。那么心中起呢这个眼耳鼻舌身意的六种色心去分别，或者地水火风空根色七大和合。但我们如果简单来讲一句呢，就是色法以共心法和合，而有我们这个众生这个色身。我们众生有了这个色身这个外表，不是个木头啊， 不是觉得寒灰死目，而是呢每一个人都有他这个理想，有他这个心念，那这个属于心化了。亦即是话呢，我哋众生系由呢个色心而发而成，扩而言之呢，就系五阴六根六尘六色，以共呢个地水火风空根色嘅七大啦和合而有，咁就名为佢哋众生。嗱，咁啊众生化啦，点样又称佢为妙呢？就如《楞严经》所说啦。我哋呢个五阴六根六尘六色同埋呢个七大啊，所谓一一法都但有言说，都无实义啊！一一法都系如来藏妙真如性清净本然周遍法界，所以众生化呢，本体就系妙，本体就系如来藏妙真如性啊！所以就说佢为佢哋众生法妙。嗱，咁啊《楞严经》第一卷咧，佢讲呢个两种根本。嗱，一种就系生死根本啊，就系我哋个妄想心。嗱，第二种咧就系属于啊涅槃根本。乜嘢叫做涅槃根本咧？就系啊，在我哋众生啊。这个自身里面呢之所啊为失的，就是我们这个佛性，就是我们这个本体啊。那么我们这个佛性这个本体呢，不是去外面寻求，就是在我们自己色身之中呢，就是有我们自己这个清净的佛性。我们迷时而不觉之啊，我哋一念觉悟，其实当下咧，即呢个生灭痛苦嘅色身咧，就系我哋呢个不生灭清净嘅佛性啦。所以话缘所为者啊，就系我哋咧呢个色心而发和合而有呢个色身。我哋色身咧在迷时所为失嘅。我哋呢个本性就系不生不灭，若能悟此呢个不生不灭法而修啊，因中不生灭，果上呢亦都呢系不生不灭。咁啊，既然因中众生具足呢个不生不灭嘅本性啦，系个涅槃根本啊，系个不生不灭嘅根本。能契这个不生不灭的佛果菩提，所以众生化呢就名为叫做妙化了，亦都说明呢一一法虽然是多，总是离不开呢这个阴入处界七大等法。那么这个阴入处界七大一一法都是不离如来藏妙真如性，一一法都是自性本体清净直灭，所以众生化呢就是叫做妙化了。第三呢就是叫做心化妙。为什么叫做心化妙呢？因为如果谈佛化妙，那么佛化呢就太高，如果谈这个众生化妙，那么众生化是太广阔，所以我哋就要啊，让我哋现前啊每一个人呢、这个一念心呢而谈呢个妙字。嗱，咁啊呢个一念心呢就唔系指我哋呢个心口啊里边咧呢一嚿肉，所谓呢个肉团心，亦唔系指啊。这个时时呢妄想纷飞，这个妄想心就是指我们现前呢一念的真心，我们这一念真心呢就是尽虚空遍法界包罗万有啊，处处都是，乃至虚空这么广大， 都是我哋一心之所幻起啦。咁啊，说明我哋呢一念心咧，都是不可思议，都是妙啊！点解呢？因为一切是唯心，万法是唯心啊！如果离开呢一念真心咧，就无一切法可得啊，亦无一切法可言。所以《楞严经》里面讲啊，佢话心生就种种法生，心灭就是种种法灭。所以一切法是由这个心呢是生起。我就打个比喻，好似我哋由今晚开始咁就讲经啦，咁亦可以称为呢叫做讲经法会。咁呢个讲经法会呢唔係话自自然然呢而有㗎喎，就係、是、由呢个本足个主持人，咁佢一念心呢想起，咁如果讲经啊能够利益好多人，令大家听咗经之后呢种下呢个佛法嘅善根啊，所谓一力二根都永为道种，众生得到好大的佛法的好处，所以他一念心呢就欲想啊，咁啊组织一个法会，咁啊去请呢个法师讲经，嗱咁啊因此咧，佢哋呢一念心生起啊，佢就布置啦，啊响边一个地方讲，响佛典里边讲啊，就响佛典外边讲咧。咁啊，边一日开始讲呢？咁啊，请边一位法师去讲呢？咁啊，讲啲系乜嘢经呢？系边一部经呢？先至适合啊大众呢个心理呢？嗱，咁佢就要计划咯。咁啊，一切计划妥当啦。咁啊，呢个讲经个法会，咁啊得以成就啦。咁啊，大家有机会啦。就嚟听经啦，所谓一念欲想讲经的心生起啊，咁啊呢个讲经法会就成。嗱，咁啊你每一部经啊唔可以永远咁样讲落去噶，或者一个星期，或者两个星期，或者啊系一个月。嗱，咁啊最长嘅一般嚟讲咧系《楞严经》《法华经》，每日讲一次，亦不过系讲。半年，嗱咁啊，旧时有一位应慈老法师啊，佢一生人专讲八十卷个《花严经》嘅，咁啊每日讲一次咧，亦不过两年，佢就讲完啦。咁啊，等到讲完呢个法会就停止噶啦，咁啊自自然就会散啦，啊咁啊大家亦都唔会再来听啦，嗱咁啊呢个法会咧就灭咗啦。所以一念心生起就法会成，等到法会圆满啊，自自然然咧呢个法会就散啦。可见呢一念心啊，呢个重要性。所以我哋一念如果起呢个贪心啊，就成就呢个地狱因啊，日后就会堕落呢个地狱受苦。咁若是我哋一念啊起个嗔恨心，时时怀恨人，或者常常发脾气啊，咁啊就堕于呢个恶鬼因啊，就落于呢个恶鬼道。嗱，咁啊，如果我哋一念如痴无智啊，不信因果，不明白呢个事理。就是种下呢个畜生之因，咁啊日后咧就会堕落呢个畜生嘅果报啦。嗱，假如我哋一念嘅善心，先来个三皈依，然后受持呢个五戒啊，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，咁啊就种下呢个人 道之恩啊，等于话你即使今生死咗啦，来世即使唔上天堂，但系肯定咧唔会堕于呢个三恶道，肯定咧得翻咧一个有福报嘅人生，因为你受持呢个三归五戒之故。嗱，咁啊，如果我哋一年修行呢个十事，所谓身唔做呢个杀盗淫，这个口不讲这个妄语以与恶口两舌，我们这个心呢不起这个参嗔痴，修行这个十善法，就是种下这个天道之恩，那么日后呢你就会生到这个天上享福了，得到这个享福的果报，生到天上的果报。嗱，咁如果我哋一念心修十事，但系佢系杀心重啊，喜欢咧系杀生食肉，咁啊会堕落咧呢个做阿修罗，因为佢种下呢个阿修罗之因，就日后咧就招感呢个阿修罗嘅果报，因为阿修罗嘅众生啊。喜欢打斗，喜欢战争啊，常常与嗰啲天帝啊去战争啊。嗱，所以我哋在呢个人间咧，有一类人咧喜欢争执，喜欢打斗，喜欢聊事斗非嘅咧，咁啊，我哋都就叫佢啊，呢啲就真系人道中嘅阿修罗。嗱，咁啊，如果一年。了解这个四谛法，知得我们种种的生死痛苦是由这个烦恼所招感，你欲想断烦恼，一定呢就要证出世的涅槃，如果你欲想证出世的涅槃，解脱这个生死的烦恼与痛苦，你就一定呢要修行这个道法。咁啊，于是咧，知苦断集，无灭修道为因，咁你日后咧就会得到啊，正出世嘅阿罗汉果。嗱，咁啊，如果我哋一念心，亦顺观察十二因缘，若是话顺到嚟睇嘅咧，一切啊嘅后患，都系最初一念无明。由过去的无名造罪业，就招感到今生啊呢个生死的痛苦。在我哋受呢个生死痛苦期间，佢又唔识得修行，仍然咧系造罪业，咁啊再招感到来生咧呢个苦果，咁啊如是生生不息啊，生死轮转不断，咁就顺观。嗱，咁如果呢个有智慧嘅人咧，佢哋逆观，佢就觉得咧一切嘅过患啊，都系由呢个无明生起，所以佢一念觉悟无明断，就唔会造罪业，就唔会招感啊今生嘅生死痛苦，今生嘅生死痛苦都冇，仲边至会做下罪业？种下呢个未来嘅生死之因，而招感呢个未来嘅生死痛苦咧，所以一念啊，亦顺观察十二因缘为呢个缘觉之因，日后咧你就会成就啊呢、这个缘觉圣人之果啦。嗱，咁如果你一念心起个大慈悲心，所谓自度亦。都道人啊，所谓行菩萨道，就是种下咧呢、这个行菩萨道之恩，咁啊日后咧就会成就呢个菩萨道嘅果报。嗱，咁啊若是我哋一念之心啊，悟得所谓生佛平等，性凡无异啊，就是为呢个成佛之恩。 咁啊，成佛之恩种下去，日后就得到成佛啦，成就无上菩提个果报。所以十法界是诸恶，为凡夫亦或为圣人啊，都不离我哋呢一念心。咁你话我哋呢一念心啊，妙唔妙咧？当然系妙不可言。所以就叫做呢是心法妙。那么此一念心既然具足十法界，十法界中每一界都具足其他九界，就成为八界啊，八界不离当念，所以说它为心法妙。所以凡是大乘经啊里面所讲的呢，它说是心就作佛啊，是心就是佛。既然大乘经典他讲出是心作佛，是心就是佛，我们亦都可以说是心是作菩萨，是心就是菩萨，是心作阿罗汉的二乘，是心就是阿罗汉的二乘。如果是心是作这个六道，但是是心呢就是六道啦。所以是心呢既然是菩萨，二乘亦都是六道，那么就说明天堂地狱啊都不离一心。所以迷此心，所谓举心即错，动念则乖啊，咁啊，即使妙法都成为粗化啦。若果了达此心，系不可思议；悟得此心呢，系一法不立，一尘不染啊，系清净本然，究竟解脱。咁就粗化都成为妙法。所以古德讲啊，佢话若人识得心呢，都大地就无寸土啦。若是话每一个修道人能够悟得认识佢自己本来呢个清净嘅真心啊，所谓大地寸土都不可得啊！点解呢？就系、是、我哋心法里边究竟呢系清净，究竟呢系寂灭啊！咁啊，心法嘅本体，既然是清净直面，所谓一法不立，一尘不染，何来诸法可得呢？不过迷时就有诸法，悟时无诸法可得了。所以古德讲，他说若人识得心，就是大地无寸土，就是这样的道理了。那以上我们就讲佛法、众生法同埋心法，从表面嚟睇咧，好似有三种法。其实三种法咧，即时系一法。所谓即一二三，就二三即一啦。佛法中有呢个众生法，有心法；众生法中有佛法，有心法；心法中有呢个佛法。以共呢是众生法，说明了佛法、众生法、心法三法不出一心。所以说心佛及众生是三就无差别了，所以就说为呢叫做妙法。因为无佛法亦都无这个众生法，无这个心法，无众生法亦都无佛法，无心法。如果无心法亦都无佛法，以共众生法，说明我们一念心中就是具足有这个佛法、众生法，以共心法，所以呢就称为叫做妙啊。那么合埋呢就是叫做妙法。那么妙法究竟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自己众生的这个佛性。 就是我们每一个众生呢的本体，我们每一个人呢自己的佛性。那么自己既然每一个人都有佛性，那么为什么我们又不可以成佛呢？就因为没有这个修德之功，只是呢在这个本体啊本来具足而已，未曾呢有这个修行之功，有这个修行之德，断烦恼而显示，只是本来具足，所以在这个六即佛之中呢就叫做理即佛，就是理论上呢你具足有这个佛性。那么后来你发心学佛，那么听经闻法，那么知道一切众生都皆有佛性，有佛性者都可以成佛。那么在这个名字上呢你已经是知得了，你知得自己有佛性，如果修行呢可以成佛的，那么叫做呢是名字即佛。我们从此啊就发心去修行，你或者呢是念佛，或者呢是念观音菩萨，或者持大悲咒普门品，或者念阿弥陀巴弥哄啊，乃至到受持其他一切的真正的佛法的法门，那么由这个修行之功，那么将这个粗烦恼啊那么渐渐呢复治，但是未曾断啊，那么在这个观行位中呢去修行，那就叫做观行位呢的佛，叫做观行即佛。那从观行啊是断了这个见思烦恼，进一步修行啊由于断了这个见思烦恼之故，那么这个佛性呢得以显露，但是可见而不可即啊，那就名为叫做相似即佛啊。那我们从这个相似的位中，那么再进一步，那么断尘沙烦恼就破无明，正法身啊破一份无明，显一份佛性，破一份的无明，显一份法身，那么叫做分正即佛。那么由分正为中，慧慧破无明，慧慧显法身，直至到无明破尽，法身全显，那么究竟成佛道了，福德智慧两种都圆满，那就名为呢叫做究竟即佛，是究竟呢成佛道了。那么合埋呢叫做六即佛。那么我们现在呢只是呢在这个理性方面呢是具足。那么如果听经闻法，知得自己有佛性，那么属于这个名字即，那么我们都有份了。那么如果再次呢我们修行用功，无论 你参禅也好，念佛也好，拜忏也好，那么修行呢能将这个粗烦恼复而不起啊，那么都可以称为呢叫做观行即佛。那如果再进一步我们修行呢，那么将这个粗烦恼断了啦，那么这个佛性呢得以显露，但未曾呢吓究竟啊，所以佢哋相似为中呢，咁啊成佛啦。由呢个相似为中断粗烦恼，再进一步破无明正法身呢，咁啊我哋就得到呢个分正即佛啦。嗱，等到究竟烦恼断尽，二种生死永亡啊法身全显，咁我哋就叫做得究竟即佛。嗱，咁前嗰三种呢我哋都可以呢係做得到。 但后的三种呢就真系呢要加工勇猛精进呢先至可以达到。嗱咁所以妙法呢其实呢讲起嚟虽然好深奥，其实呢我哋处处都系妙法，就问题啊在于呢我哋是否能够呢系觉悟，是否呢能够啊真正呢去领悟。嗱咁啊从前有一位庞居士啊，本来呢佢个家财就好富有嘅，系一个大富翁，所谓唔忧呢个衣食住行，一切都丰衣足食，炎炎成成。咁啊，但系佢又好信佛、学佛，而且对呢个佛法嘅修养啊，佢都好有心得，系一种开悟嘅境界。所以佢有人呢，佢将佢啲财产啊，冚唪唥呢抌晒落呢个汉口嘅大河。咁啊，佢有一个女，就有一个仔啊。当然有一个太太啦，咁啊佢叫佢呢个女同埋佢个太太咧，咁啊织嗰啲筲箕啊，旧时用竹噶啦，冇啲胶嚟做噶啦，咁啊都系用啲竹咧，咁啊织嗰啲筲箕啊，织嗰啲罗啊，咁啊佢哋做装嘢嘅，咁啊叫佢个老婆叫个女咧就去竹织，就叫个仔咧就去耕田，咁啊过呢个咧所谓修行人啊。这个清淡的生活，但你的全家人呢都悟到的所谓生死来去自如。有人呢这个庞公呢，大家叫埋那些仔女老婆一起呢来到谈佛法，他说用功不易，学道都亦难，他说难难难得百千芝麻是树上摊。那么那些芝麻就很细粒的，但是那些树叶呢就不是一个兜啊，都是斜斜地呢那么向底下，而且那些树叶呢就很滑的。那你说那些这么细粒的芝麻你在那些树叶的地方撒上去啊，那些树叶怎么装得住那些芝麻呢？咁就肯定呢就跌落地㗎啦。所以话难难难百千芝麻，你想将个树上嚟摊开呢就肯定冇咁个可能。咁就譬如乜呢，譬如我哋啲众生啊，虽然係具足有呢个佛性，有成佛嘅机会，可惜众生啊个个都是贪着，处处都看不下，处处都看不开，有这个人我的执着啊，有这个贪嗔痴的烦恼，试问上他就怎能够可以悟到？你叫他成佛呢是不是很难呢？还难过啊，所谓百千芝麻树上摊啊。所以说修行不易，用功亦难，难难难得百千芝麻就树上摊。但是他的老婆呢就来个唱反调，他就不难啊。他说易易易，他说青草头上都是祖师的西来意啊，就是说修行人呢很容易的啫，只要你一念觉悟，就算你条草的尖尖的草的顶嗰度啊，我哋所种嗰啲草啊，嗰啲个尖尖的地方呢，你一睇到呢都能够领悟所谓祖师的西来意呢，即是说领悟呢我哋自己呢个本来面目，领悟啊！这个父母未生以前，边一个是我本来面目？好容易领悟的。所以我哋苏东坡讲啊，溪声得尽是广场线啊。 山色都无非清净身，所谓举手低头穿衣食饭啊，处处都系道。佢话清清翠竹都无非波嘢啊，穿衣食饭都尽是禅机，在我哋呢个日常生活之中啊，处处都悟道，处处都系办道，处处都系修行成道嘅道场。咁你话几容易呢？所以我话二二二青草头上就系、是、西来意啊。咁佢有个女咧，个名佢就灵照啊。谂佢呢个名咧已经好好噶啦，灵就系、是、我哋呢个心灵，我哋呢个智慧光啊，能照破呢个黑暗嘅烦恼，咁啊开悟咯。所以佢个名咧就叫做灵照咧，已经咧有佢一种咧好深啊嘅意义响处啊。咁啊，佢就来个中庸之道啊，老豆说难，老母说易，咁啊佢嚟个中庸之道，佢话也不难，就也不易啊。嗰、那个困事睡眠就系、是、基时咧就食饭啊，咁啊点解咧？我哋嘅人如果食饭咧，佢唔系真系食饭啊，佢谂好多嘢啊，食啲咩嘢餸啦，边嘢合我哋嘅口味啦。是用边只米煮饭咧就好食啦，咁啊煮得硬啲又话烂牙啦，煮得软啲咧又话太过烂啦啲饭啦，嗱咁啊好多分别啦。为食一餐饭啊，佢唔知几多个妄想咧生起。嗱，我哋瞓觉咧咪更加多麻烦，咁啊发梦啦，有啲又话俾鬼砸啦。有些就发恶梦啦，又话见神，又话见鬼啦，有些就见得好好啦，咁啊中马标发大财喎，嗱咁变成咧好多梦想，咁呢啲都系烦恼啊。嗱咁啊，如果一个真正修行、真正用功嘅人咧，如老孔老夫子所讲啊，佢话食而不知其味啊。咁啊！呢啲纯粹系用功嘅境界啊！佢虽然食饭，佢不知其味啊，就等于话咧，佢对呢一餐饭咧，佢唔会啊起呢个妄想心咧去分别。所谓不落思量，当下即是啊！所以从前古山有个大德啊。咁啊，佢一生人用功，咁啊，佢专睇呢个《花严经》，佢对呢个《花严经》咧就好有心得嘅。咁啊，结果咧，佢就写呢个《花严经》嘅注述啦。咁啊，但系佢响呢个《古山涌泉寺》咧，唔系一个普通人，系一个大法师。咁啊，有佢呢个职位咧，好高级。咁有人咧，当佢写呢个《花严经》嘅注疏之时啊，咁呢个侍者咧睇见晏昼啦，已经到啦，咁啊将呢啲茶点啊，即系茶以及啲点心咧，咁啊送入去咧，响住写注疏咧嗰个地方啊，咁佢话法师啊，咁啊食茶点嘅时间到啦，嗱呢树咧我送埋茶点。咁啊，当时咧，佢一心啊，因为咧喺度想紧一个问题，但系佢都未曾听得清楚啊！呢个服侍佢嘅呢个侍者啊，究竟讲啲乜嘢？佢就只系用个手咧，咁就摆一摆，即系话你放低啦。啊，家下唔食住，意思就系话暂时咧，仲要谂紧问题，等我谂通呢个问题咧，先至食。啊，咁啊，呢个侍者当然系小和尚做啦，咁睇佢咁样摆一只手啦。咁佢就明白啦，即係唔好嘈啦，唔好打岔佢啦。咁我哋静静地呢就将一盘呢个茶点呢就放低。咁旧时呢就冇原子筆㗎喎。 亦都冇呢个墨水笔，冇今日嗰啲笔得咁好写嘅，咁啊多数都系用毛笔啦。我哋中国嗱，咁啊用毛笔写字啦，咪要磨墨咧？磨墨咪梗系有一嚿墨啦，唔论佢大抑或细啦，总之嗰嚿系墨。如果唔系墨啦，你就点可以磨到呢个墨汁咧？因为旧时咧，呢个科技冇咁昌明，唔单话冇靓笔啊，你就连现成嘅墨汁咧都冇得卖嘅，一定要自己磨。我磨住有一嚿墨咧，咁啊，当佢谂通咗问题之后啦，咁啊觉得肚饿啦，亦都觉得颈渴啦，咁啊佢就去攞嗰啲茶点咧嚟饮嚟食咯。但系虽然佢个手去攞，但系佢只眼咧仍然睇住嗰部经。等于话冇睇佢啲点心啊，冇睇佢啲茶，咁啊纯粹一拧，咁啊拧咧，咁啊真系个嘴啊慢慢咬，慢慢咁啊食，咁啊过咗一段时间咧，咁啊嗰个侍者谂下，咁啊老法师咧一定咧食咗茶点啦，咁啊就捧翻呢个盘出嚟啦，唔好阻住佢啦，咁啊入去咧就准备收呢个盘，点知入去一睇啊！这个法师呢，那个嘴啊，冚唪唥都黑麻麻，咁啊点解呢？咁佢就问这个法师啊，佢话老法师啊，佢话点解你个嘴咁黑噶？黑麻麻，前后左右上下都黑晒。咁啊，这个老法师就话，佢话咁咩？系咩？咁佢就望一望嗰个盘，原来咧嗰啲点心啊未喐。那些茶呢亦都未曾呢饮过，咁佢食啲乜嘢，头先嚼啲乜嘢呢，佢顺手攞个墨啊，就咬呢嚿墨，咁就嚼呢嚿墨，咁所以嚼嚼下嗰啲墨呢会溶啊嘛，所以咪搞到个嘴系咪黑麻麻啦，但係佢唔知道，咁就说明呢一个人真正用功啊，所谓食而不知其味，他睡觉那段时呢完全远离颠倒梦想啊，而同这个心经所讲完全呢没有这个作梦的想法，所谓本来就如此啊，处处都道场，所以他说也不难也不易啊，他饥来食饭就困时眠，如果肚饿的时候他就食饭咯，等到疲倦，即是困了疲倦了，那他就睡觉了，但是他吃饭与睡觉呢完全啊就是没有半点的分别的。那么这些呢，那么境界啊就是当下呢就能够觉悟，那么他自己这个本性，所以称为呢就叫做妙法了，他真的与这个妙法呢是相应。所以《法华经》就是本经啊，里边有很多的经文都讲，佢话事法不可事啊，系言辞相直灭。所谓呢个妙法呢，就是自己的自心，是每一个人的佛性啊。咁啊，既然系自心与个佛性啊，心与佛性啊，都是无形无相嘅，唔系一件物质。不可以拎出来给人看，说这一个就是佛性了，是不可以拿出来指示于人，所以说言辞相即灭。那么怎样可以得到呢？所以来唯够领悟的人，开悟的人，他才知道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所谓愚人饮水啊，是冷暖自知，冷到什么程度啊，暖到什么程度呢，讲不出的。也只有饮这个人呢才觉得哦，原来是冻到这样，原来呢是暖到呢是这样。也只有他才是领略。所以我们这个佛法、众生法与心法都名为叫做妙法，三法之一。不离自心啊，自心无形无相，所以话事法系不可事，言辞相就系直灭。嗱，佢又话子子不须说， 当我法妙难思啊！就系话咧，既然不可以示人，当然亦都唔可以用个口咧去讲，亦都唔可以用个心咧去思量分别。所以话你止就系话停止，停止唔需要多讲。我法妙难思啊，系唯有咧开悟。明心见性的人呢才可以领略得到，所以称为呢他就妙法。所以此一部妙法莲花经呢，乃是成佛的法门，说佛的甚深智慧啊，是佛一代时教里面之中呢是究竟之谈，不是这个方便之说。由于我哋凡夫要用小乘嘅罗汉，不能当下了解领悟，即使呢个初发心嘅权位菩萨啊，亦都不知啊，为佛与佛方能究竟通达明了。所以《妙法莲花经》里边亦都讲啊。个为佛与佛乃能究尽诸法实相啊，除佛之外如无知者，所以呢称为佢就妙法啦。嗱，我哋解完妙法两个字咧，我哋跟住咧就解释乜嘢叫做莲花。嗱，咁啊莲花咧就系譬如，因为妙法嘅道理啊。太过深奥，唔容易咧令人明白，所以佛法十二部经里边啊，即系将佛法咧分成十二个部分，咁啊其中有一个部分咧就叫做譬如，就系将呢个世间显浅嘅道理嚟到譬如咧呢个佛法甚深嘅道理。令佛法啊甚深个道理呢都变成好似世间法咁呢咁容易学咁容易了解，令人哋呢係易于呢个学习，所以有一个譬如。嗱咁现在妙法係难明，妙法係难懂，妙法係难于领悟，所以用呢个莲花呢就作一个譬如。所以《楞严经》里面讲啊，佢话诸有智者要以譬如而得解，所谓借物而显呢个佛法。嗱，咁啊有智慧嘅人都尚且要以呢个譬如去帮助，先至能够深切了解啊。何况唔系上根利智嘅人呢？等于话等而下之啦，佢个智慧冇咁强。一般嚟讲啊，佢读书呢个智商冇咁高，咁啊更加咧要用呢个譬如咧嚟到帮助，令呢个妙法咧甚深难解，都成为呢系容易了解。所以法就系佛法啦，莲花就系属于譬如啊。所以本经咧在七种立题之中咧，就以法如立题，法就是妙法，譬如就是莲花，以法和譬如呢两种来到成立呢这个经题，那就叫做妙法莲花。在这个譬如之中呢，这个莲花里面呢有种一方面来讲，亦有得个别一方面来讲，有两种，即是总的譬如，有个别的譬如。那么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用莲花来做譬如呢？因为世界上的花呢有很多种，都不知道多少百种千种不同的花，为什么不选其他的花，而偏偏要选这个莲花来做譬如呢？因为花呢就有粗亦都呢有苗啊，莲花就是最苗，莲花以外其他的花呢都是属于粗的， 嗱，咁我哋先讲呢个粗，后讲呢个妙。嗱，粗呢方面嚟讲咧，第一有一种咧叫做狂花嘅无果啊，佢只系开花，一旦系佢冇呢个果实嘅，相信呢个好容易了解。真系好多花咧，大家都睇过，一旦系佢未必有呢个果实噶。咁就譬如乜呢？就譬如嗰啲外道花啦，咁啊佢修种种嘅苦行，唔论佢修呢几长嘅时间，但系结果得唔到呢个好果，所谓徒劳无功，空修就无所获啦。嗱，咁啊，我呢次呢未来呢个预保以前啊。都是三四日的啫，我哋啱啱去朝印度咧翻嚟，等于话我去咗印度翻嚟三几日咧，就嚟呢处噶啦。咁啊，所谓可以讲咧马不停蹄噶啦。咁我去印度咧，明治就十二日，其实咧一日去一日翻咧，咁啊响印度咧就足十日，主要咧就系朝圣啊。我哋一个团咧有成二十人去朝圣。咁啊，曾經咧就經過啊，好似我哋常常聽到嘅恆河啦，啊黃舍城啦、靈鹫山啦、離蓮河啦、佛出世嘅地方，即係入到尼泊爾噶啦，佛出世嘅地方啦，以及佛咧入涅槃嘅地方啦，咁啊都經過咧好多佛嘅聖跡，以及咧玄奘法師啊。当年呢去印度留学的这个罗兰陀大学啦，咁啊都去过，咁啊但系印度呢可能啊嗰啲教派就太多，嗰啲教派呢唔得统一，咁啊各执己见啊，所以呢个社会呢就唔得发达，唔得发展，嗰啲人呢就好穷。这个生活都很困苦，搵钱不容易啊，咁啊呢个卫生呢亦都好差。咁啊我去咗十日呢，尤其是去到恒河啊，更见得多呢嗰啲古灵八怪嘅嘢。咁啊最奇怪嘅一种外道呢，咁啊佢拜咩神呢？佢唔系拜咩神啊，佢系拜呢个我哋男女呢个生殖器。咁啊，佢直情真系咧做得似模似样啦，咁啊将呢个男女嘅生殖器咧做出嚟，啊咁啊一种就向上，一种就向下，咁啊公然摆响树咧，咁啊佢就叩头，啊佢就拜嘅，咁你话系唔系属于呢个邪知邪见咧？咁你即使咁样修啊，你就修一百年，修一千年啊！边处有呢个好个果报收获啊？如果从呢个佛经讲啊，男女有咗关系就有下一代，嗱咁啊有下一代就即系生啦，系有生啊，一定系有死嘅。就算你唔犯法，唔判死刑，你系一等公民啊，亦都判个斯文嘅死刑啊，呢个迟早问题嘅啫。嗱，释迦牟尼佛都要入灭啦，都要离开呢个人世间啦，何况啊我哋普通嘅人呢？嗱，所以呢一种咧就叫做狂花，系冇果实嘅。就譬如种种好多好多啊，呢个印度咧嗰啲外道咧，咁啊虽然咧你修种种嘅苦行，由于呢个知见不正，所修嘅行亦都不正啊。边处有呢个好嘅果报呢？点样能够解脱而同了生死呢？咁啊冇呢个果实啦。嗱，第二种呢就系、是、一花就多果啊。嗱，咁啊有好多咧，真系花只系开一次，但系一朵花里边咧，佢有好多果实嘅。咁啊，譬如我哋虽然咧做一个苦恼子嘅凡夫。但是由于我们孝顺父母，恭敬师长，以共呢是布施修福， 咁你个报应咧，唔单系一生，生到呢个天上享福啊，乃至到多生多世咧，都会生到呢个天上享福啊！好似佛有一个堂弟阿罗律陀尊者，佢就91劫以前，以一钵呢个稗子饭咧，都唔系真正嘅靓米饭啊，供养辟支佛啫。但系佢91劫以来咧，都享福，生在呢个大富大贵之家，而且佢只要动一个念头，觉得肚饿啦，要饮食啦。啊，咁啊，佢个台嘅面前咧，佢就自然啦，有碗就有杯，有饮就有食，供给佢用。啊，等到佢用完啦，唔使洗碗噶，唔使收嘢噶。啊，咁啊，佢所有装俾佢食嗰啲碗碗钵钵啦，啊，自然就冇咗噶啦。咁你话佢几大个福报咧？咁啊，所以呢种咧，就系佢就好似一朵花。里面包含好多个果实，就是如同我们虽然是做一个凡夫俗子，只要我们发一点心，供养自己的父母，孝顺自己的师长，就可以得到一生收下来多生享福，如同一花多果。那么有一种花呢，它就开得很多，但是结果呢就好少，只是得个果，其中那些芒果就是了。你看个开芒果开花，相信这树都很多人见过，马来西亚都很多芒果开花的时候呢，很多很多，但是不是说朵朵花呢都结果的，如果朵朵花都结果呢，那些芒果真的逼到都没法子大的了。所以那些一堆花里面呢，几乎落咗99%啊，咁啊剩翻咧系一个果嘅啫，咁呢啲叫做多花就一果啊。咁啊，譬如呢个小乘阿罗汉修呢个苦浸灭道，修呢个37道品，修习好多个法门，但系所证嘅咧就系呢个小乘涅槃一种，就是、如同多花。只是得一个果。那么第四呢，就是属于一花就是一果。那么这种呢，很多啦，很多的果树都是它一朵花呢，那么结一个果。这种是很多很多啦，数不出那么多又是。那么譬如比这个阿罗汉呢略为高级一点的这个圆觉的行者，他收一发亦都是正一种果啊。咁佢收咩嘢法呢？嗱，咁啊圆觉就收呢个12因缘逆顺观察，但系有种独降啊，独降咧就系出在冇佛世嘅，佢只系咧在呢个佛法之中有一种领悟，佢哋依法修行，好似我哋家下咁。我哋出无佛世啦，佛早已经灭道，早已经去世，但系仲有佛法在啊嘛，我就可以依呢个佛法修行。咁啊，佢就系一样，咁啊，佢就独觉，咁啊，独自自己咧，凭住自己领悟佛法嗰种嘅智慧呢个修行，咁佢点修咧？佢就春观百花开啊，咁啊几茂盛，所谓百花争鸣。但是曾几何时，那些花就枯谢了，所谓秋观就黄叶落，秋风起，将要转入冬季的时候呢，那么春天所开的花，那些青青绿绿的树呢，很多都随着这个时间呢，都变成了枯谢，那些黄叶呢，一块一块这样落。咁佢就悟到啲咩嘢道理啊？佢就悟到呢个人世间咧系无常，所谓由少而壮，由壮而老啊，老啊多病，病到不能再病，咁啊一死算数。咁啊，佢就觉得呢个人生痛苦啊，所以咧就愈痛。呢个春天嘅花好茂盛， 到到秋天一觀呢，花謝都黃葉落啦。咁佢因此呢得以悟道，而正道呢呢、這個小乘嘅不生不滅嘅涅槃，即係修一種法係正一種呢果位，就如同呢好多呢係一嘅花是得一个果呢一样。那么第五种呢就叫做前果就后花，是先先有果，那么然后呢这个果里面呢渐渐呢它就开花的。那么这种呢就譬如什么呢，譬如这个小乘阿罗汉呢就有四果嘛，有初果叫做须陀洹，二果叫做斯陀含，三果叫做阿罗含，然后到四果呢正到这个阿罗汉，那个先先开悟，在这个小乘法中呢叫做见道位，就是初果的须陀洹已经正到果啦，是正初果四果中呢第一种就叫做初果啦，那么前果啦，那么然后呢跟住呢再修行，咁进入呢二果三果而到呢个四果阿罗汉啦，咁再修道，既然係修道啦就属于因地呢就如同花啦，咁呢种呢就叫做前果就后花，即係先先正初果然后再修道，修道呢就属于呢个因花啦。那么第六种呢就叫做前花就后果，这种就好多啊，相信好多人都知道，先先呢开花，那么然后的结果呢，那世界上好多呢个生果啊都是这样的，先先呢就是开花，那么然后呢就结果，那么譬如啊这个菩萨为宗，先先直这个缘修，缘一切法呢而修，然后观诸法空寂，不为诸法所转啊，顿悟万法为心的道理，先至呢是真修，由真修呢那么真正呢是证得这个佛果菩提，那么它的前花呢后果一样啊，那么以上呢都是属于一般啊，所谓粗花就粗果，不堪以呢譬如这个妙法，唯有这个莲花，这个印度有一种呢是白色的莲花，是最名贵最高尚，属于出污泥而不染嘛，在清水而不沾，那么莲花呢在这个污泥里面呢它不会沾染这个污泥，但是莲花那些叶呢它好像有一种油质，有一种蜡质咁啦，滑捋捋嘅，你倒咗水落去啦，或者落雨嗰啲雨水咧，佢都唔会咧系沾染到嘅，吓，即使咧淋过，佢成一粒水珠，个粒水珠一倒咧，倒咗之后咧，成块莲花咧一啲水嘅痕迹都冇嘅，所以话出污泥而不染啊，在清水而不沾。咁就譬如所谓妙法，即使系诸法实相啊，在我哋众生为中，即使俾呢个烦恼啊之所缠缚，但系我哋呢个心性呢都系彻底清净啊，不为生死之所染。等到你修行，修到明白领悟自心的境界，修行到最后究竟成佛，所谓断尽一切的业障啊，得到定位圆满成佛道了，但是亦都不为这个涅槃之所驱局，所谓在生死而不染啊，在涅槃而不驱局，如同这个莲花出污泥而不染，污泥譬如生死啊，在清水而不沾，这个清水譬如涅槃，那么莲花既然出污泥而不染，在清水而不沾， 但譬如我哋呢个妙法，众生嘅体性啊，在生死而不为生死所染啊，在涅槃而不为呢个涅槃所共，所以咧就唔用其他嘅花咧嚟到做譬喻，就以呢个莲花咧，尤其是呢个白莲花系最高雅，系最矜贵，作为呢个妙法嘅譬喻，所以合埋咧就叫做妙法莲花。嗱，咁我哋既然讲咗呢个粗花唔值得咧为呢个妙法嘅譬喻，以莲花呢种嘅高价啊嚟到譬喻呢个妙法，然之后点样譬喻咧？嗱，咁啊，今晚咧讲到呢处时间咧就已经系到啦。嗱，咁啊，向下问长，咁啊，付于咧明晚。嗱，咁啊，今晚咧系第一晚开始，咁啊，适逢咧系落雨啊，其实一个最好嘅日子啊。嗱，咁啊，观音菩萨，即是我们所讲的观音菩萨普门品呢，就是讲观音菩萨的事迹。那么观音菩萨好像有一个金露瓶，有个瓶装着的净水，所谓羊脂金露。那么今晚的天呢就落些雨，那么即是洒些金露啦。那么象征啊，这个法会是圆满，那么大家这个听经的人呢受这个法水的滋润，那么人人呢都是消业障而增福慧，消灾难而治吉祥。那么听晚呢是再跟各位呢是再讲，那么有一件事呢跟大家宣布的。那么今晚呢就是本佛就是余宝呢有间叫做观音堂，咁啊，佢哋咧就发心啊，咁啊，每一个人咧，咁啊，送一个包，同大家咧系结缘，咁啊，在此咧就系多谢各位啊，咁啊，成全咧呢个结缘者咧呢个发心，嗱，呢个包咧就系圆圆满满噶，咁啊，就象征咧各位啊所做一切嘅事都得到咧系圆圆满满。